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K 歌带你飞，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英语PK 台一起唱起来、啊、 是的是的、本来一开始呢大家都说开工，但是同学们已经在聊电视当中说开歌，就准备要唱起来了。没错，我们每次开K 歌节目呢，一开始都是要让大家来麦霸 showtime 的时间。 showtime、 上一次2月2号呢，我们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the skies are gray。 对了，所以今天一开始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早上开始 K 歌的麦霸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赏一赏，品一品，好不好？ 好的。 第一位同学，喋喋不休。 You are my sunshine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哎呀，非常的神情 啊、 哎、 柔情似水、 啊、Graceful 这个词绝对不过分， 如此的优雅、如此的优美， 太美了， 情深意长。 嗯，你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叫《云中漫步》。 嗯，情深深雨蒙蒙。 嗯，是啊， 所以这一版本实在是上来以后太优美了，大家今天有各自的发挥，很好。 嗯，有点符合我们接下来的时节。 接下来我们有请 MXS You are my sunshine, you are m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哎，你看这男生吧，哈，其实不怎么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啊，所以他表达感情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的啊，唱完就跑了。 嗯，唱完就跑了哈。我觉得这个男同学唱的话呢，也挺好的，很投入啊。建议啊，建议吐字要清楚，尤其是舌尖音啊，舌位要准确啊，元音还要足够饱满，在该放大的地方要去夸张，在这个句子当中关键词就是你要放大的地方，其他地方弱一点也没事儿啊。 然后自己呢改了歌词哈，把 You are my sunshine 唱了两遍。 嗯， 是有多喜欢这句话。 是，这叫强调啊。 然后第三位同学是 Viola Liu。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een.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声音多好听啊。 是啊。 感觉就是春天的那种气息就已经来了， 扑面而来。 嗯，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和我们今天要学的歌曲都特别适合在春天唱给你喜欢的人。 对，哎，注意一下啊，你的那个有一些字词的发音，比如说 only 啊， 嗯、 要发饱满啊，不是 only 是的 啊 ，only。 嗯， 好，什么是s in the 有些连读要注意一下。 元音注意饱满 ，sunshine 啊。原因要饱满， 对，尤其是阳光这个单词 ，sunshine，sunshine， 对 ，shining，sunshine 啊，把元音做的饱满一些，嗯、对于你把音的高度拉上去有好处啊。 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下间里面夸一夸这些唱歌好听的同学， 嗯、真的不错。但我觉得发音呢，这个好了以后啊，你的歌唱的好，你的英语也唱的好， 用上你们各种形容词 ，awesome，fantastic，fabulous， 对。对，但是我觉得大家还能感觉到他的情感很充沛，然后色彩非常的怎么样呢，鲜明，很舒服听着。 接下来我们有请出一位小朋友 Cici 小朋友。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太棒了， 哎呀， 所以说这艺术啊，真的要从小开始抓呀。 Purity， 那种纯净的童声的 感觉，真是好啊， 又准，调调又准哈、啊，唱的有感情。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他的音准是相当不错，也可见他的英语水平也不会太差。 对，他这么小就把这些歌词说的这么利落。虽然几岁我们不是很清楚啊， 不重要， 不重要，但是很不容易。 嗯，音准很好。那么如果你的英语学习啊，如果说学得特别好，我认为那理所应当。如果你英语学习遇到了困难，那我告诉你，不要担心，你的英语肯定会越学越好，因为你具备这个天分。 你看，老师们都肯定了你的天分了哈、 嗯， 英语、音乐什么的不怎么分家， 相通的， 哎，相通的。来，青果子，同样是男生，每个人的风格也不一样。 The other night, dear, as I lay sleeping, I dreamed I held you in my arms. When I awoke, dear, I was mistaken, so I hung my head and I cried. 这样的男生唱歌，我觉得女生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因为他很放松，他很 relax。 对，很老司机的感觉、 啊、对，就是那种很不经意，知道吧哈， 对，挺好，做老司机挺好啊，对， 就 这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他不是贬义词，是褒义词、 嗯、 就是大家能感觉到他那个唱歌唱的里面，就是他一点儿都没有使劲儿， 嗯哼， 就感觉不使劲儿，不费吹灰之力， 哎呀，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但我想啊，就你看你面对谁是吧，说如果你逛着公园的话呢，拎着鸟笼子晃晃悠悠的绝对没错，演唱会现场你肯定要拿出精神头出来，对吧，什么时候什么样子，反正我是觉得这个人的感觉很自然，自己也很舒适，其实唱歌就是你自己要舒适，别人才能舒适、 嗯、对，他唱歌就是很舒服的感觉啊，真不错，青果子。好，来陈。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een.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好，谢谢。哎，中规中矩版的哈、 嗯。是。 嗯， 上点颜色就更好了，对吧？ 哎、对，加一点起伏。哎、 对。歌曲其实和电影一样，它也都有这个高潮，但歌曲当中不一定都要设置矛盾，所以你要把高潮找到，好不好？高潮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节奏，但音普遍都会往上走，所以这个我们把握好每一首歌里面的高潮。 嗯， 当然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内容啊，它体现不出高潮来，它全在文字里面，所以我们去感受文字也可以啊。所以要把文字里面的重要的信息传达的时候呢，用正确的情感把它带出来。 嗯，所以说我们要鼓励大家什么呢，一定要唱出自己的特色。 嗯，是， 那你可以跟原唱很相似，但是如果你能唱出刚才那些同学自我的那种发挥， 感觉也很好。 You're going to give a new meaning to the song, right? 对呀、啊，接下来我们的石油工人来了、 哎、 又是这个原野上的 Wide open spaces. 哎，原野上的放歌。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你看，这就是心中没有愁绪的人。 是啊，我就听他，我怎么感觉听他版本是不是跟咱教的不太一样啊？这是另外一种版本。 哎，他就是这种唱意抒怀的感觉啊，迎风歌唱啊，也很好啊。 没错， 直抒胸臆， 直抒胸臆。 没有什么婉转的、愁肠百结的。 对，在直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啊和自己的状态，非常好。 哎，我也很喜欢这一个版本啊。来，漫天飞雪。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对，这是咱们的歌后啊。 哎呀，驾驭能力太强了。 我们都是真是只能欣赏了， 只能欣赏， 无话 点评， 无话可说哈，无话可说，这是好好的欣赏。 对， 加油啊！接下来是 D1CH。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好，也不错哈。 我仿佛看到了河边的 D1CH 旁边坐着个女生，俩人在一起，然后男生唱着这首歌，然后看着远处清风袭来，哎呀，感觉。 对啊，你听他唱歌，你觉得他是用心的在唱给心爱的人听。 嗯，清风拂面，歌也唱出来了。 你看，为什么我们能从他的歌声当中感觉到画面呢？ 是 ，you can picture the story, the situation， 就是很美，是不是？ 嗯， 这个歌曲的含义就让你传递出来了。 建议春天别干别的，先唱歌。 现场歌，你看咱们女生有柔情似水的啊，男生有深情的， 嗯哼， 有各种是吧？ 是 old driver 的， 各种 、开玩笑哈。接下来这一版不得了了， 呀， 自弹自唱，大家见过没有？自己弹吉他自己唱，这就是我们的韩月雅同学，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我们的听众就是藏龙卧虎啊 ，so good， 江山代有才人出，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 就说大家的这种潜能全部被激发出来，带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享受， 真的是这样。其实以前呢，以前我们在学习当中，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刺激出来的，因为我身边这帮朋友全是自弹自唱，而且呢，男生女生都会唱，随便一个人出来拎一个吉他或弹个钢琴都能唱。所以在那种环境下，我就觉得自己无地自容在当初啊。后来呢，就拼命的自学歌曲。为什么？就这环境实在是让你感觉你自己，这是唱歌还有跳舞，你知道吗？ 嗯。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些我们说这些国际友人啊，他不一定说是因为我这些朋友，他有的是在美国出生，有在日本出生，有在巴西出生，他各种舞蹈也会。舞蹈歌曲其实作为英语啊，和英语在一起，它是文化。文化嘛，其实就是要展示出来。 对， 那这些东西本身来说，我觉得你讲一口英语还不行，你还得把文化学到手。 是， 能歌能舞，你跟他们在一起，当然你还得能吃，哎，那就融合了，真的大融合了，一带一路就有希望了。 哎，这样就有共同语言了，是不是？咱既说着英语，咱又能唱歌，又能跳舞，啊，还有文艺细胞， 必须的， 有艺术细胞，还有审美， 对， 这很快就能融合进去。 其实大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这个接触这些人，你也可以多参加一些什么德国啤酒节呀，各种啤酒节，那现场唱着跳着，一四个小时，连吃带玩着， 跳完了也基本消失了。 对，所以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其实很重要、啊，我们 PK 台的这个小伙伴群还是不错的，人才济济，大家互相鼓励，互相熏陶，互相学习。 嗯， 好，我们这一次的 K 歌就到这儿，不容易，等了一个多月，今天我们继续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好听的歌曲，也是马达加斯加的电影原声 啊，是啊， 也是 David 老师自己非常喜欢的，又适合春天，叫做美好世界，英文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啊，听名字就很美好了。 嗯， 它是由爵士音乐之王 Louis Armstrong 带来的，大家对这位音乐人熟悉吗？这首歌曲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流行音乐的圣歌 The Anthem of Pop Music。 这歌曲唱的是什么呢？就是以婴儿的心声啊，来表达对一种新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啊，对和平和爱的美好世界的这种渴望。这个音乐家的嗓音呢很独特，那种浑厚又沙哑，但是他又传递着乐观积极的精神，所以别有风味，令人是过耳难忘， 绝对过耳难忘。听完以后你就感觉没听过啊，或者说你想模仿，对不起，有难度， 有难度。但是呢，他又可以唱，因为他抒发的情感啊，描摹的世界很美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ue for me and you.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are...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唱了部分的主旋律了啊！大家听是不是在很多的广告啊、电影、电视当中听过这首歌的啊？因为呢，它好听，所以呢，经常被用来增加一些、营造一些浪漫啊、轻松啊和温馨的气氛，来增强一些剧情的吸引力和张力。 嗯，是。也用在很多的这个电影片段当中，像《地心大冒险》等一些片子，这个我们的主人公呢，通常会拿一个吉他或者尤克里里，现场呢，这个一边弹唱啊，一边唱这首歌曲，感觉呢就是特别的温馨、温暖啊，充满了各种爱意。 对，所以啊，我们看怎么来学一学唱这首歌曲啊。 嗯，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到学习环节。我们来听听第一句啊，应该怎么唱呢？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ue for me and you. 第一句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我看见啊，绿色的树，还有红色的玫瑰花。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嗯，我们看一下第一句啊，这第一句呢，它里面的关键词是 trees, green, red roses 啊，这么几个关键词。注意这几个词，我们在吐字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单词是立体的。我们一会儿听的时候能感觉到这些单词的立体。到底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啊？体现出来，它有一个小的，你可以给每一个单词设置一个小的箭头，一个它的发展的方向啊。那么第二呢，我们看一下它停顿是在 green 的后面，这个停顿一定要有，因为它的停顿带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就是因为这种停顿才使它的歌变得更优雅。如果我把这首歌的语速飙快了的话，这歌的感觉也就没了啊。所以停顿只有一处，在 green、red。中间这个位置，而语调的话呢，我们看在第三，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层次的分析啊。I see trees of green, green 后面有一个升调。那么我讲完了前三个以后的话，我现在代唱一下，大家去感受它的关键词与停顿和它的升调的位置啊是否准确。I see trees of green.Red roses too, 好，停顿，注意。I see trees are green, red roses too, 对吧？那么它要有一停顿。那么 trees are green, red roses 作为关键词要被读出来。 有些小块 trees of green,、 嗯、 trees of green,、 嗯、 red roses too, 对 red roses too, 对。大家唱这首歌的时候能感觉到这个原唱 Louis Armstrong 本身他唱歌的时候他的感觉就是这个气场很足啊、 嗯、所以这 他本身自带啊500瓦的音箱 啊就是艺术家嘛、 啊、嗯对 而且你看他说他看见了绿色的树和红色的玫瑰他唱出来以后啊你仿佛真的看见了绿色的树和红色的玫瑰 是的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多吃一点把尺寸弄出来啊，因为这个外国的歌唱家本身这个身材也不一样，跟我们啊，他本身他就能驾驭这个声音的感觉也不一样啊，所以你能感觉到，李老师和晶晶老师都是非常瘦的啊， 哟， 非常纤细的那种。 哎呀， 哎，是吧？好吧，嗯，来， 来， 我们再走一下啊。而且呢，为了唱这首歌啊，晶晶老师提前，对。赶了个帽，我提前呢，从来不抽烟，抽了几根烟啊，找找那种 我们只是外表 烟酒嗓的感觉， 哎、外表这模仿不了精髓的， 没错啊。来，这个沙哑我们只能说试着来，大家一起啊走一下。I see trees are green, red roses too。好，我们看一下刚才说的 trees of green 可以有一个小的连读 ，red 失去爆破，整句话的。情感背景呢是喜悦，那么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这样，就是你的眼睛看着正前方，然后就是仿佛你能看到绿树和红玫瑰，这种感觉是一样子的啊。 嗯、 然后呢，带着一种欣喜，因为这些绿树和鲜花会给人带来非常不一样的舒适的感觉。 所以这个歌者一开头就非常的悠扬。啊，他不着急，不急不徐的， 对 那种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对，要把那种什么呀，要把那种自然舒适感上来就要带进去。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好吧？ 嗯、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大概就是这个调哈， 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 嗯， 好，接下来这一句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正好了。周三我们的课程学了 bloom 这个单词，就是开花。 对， 我看见他们开花了，为谁？为你和为我。 对， 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呀？哇，这个自然啊，为了这个花朵呀，它其实是为了自然而绽放的。是吧、 嗯、 我们 human beings 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为我们绽放、 嗯、 就是它在为自然绽放 是的当你看到了花都认为它在为你绽放大家说这心情是不是挺好啊 啊，是很好啊 最近大家有没有感觉走在路边上绿叶也在为你变得绿啊 啊，忽如一夜春风来嘛 对不对 千树万树梨花开、 哎、是的啊，所以我们把上下两句连起来把因果做出来好吧一起来一下 I see trees are green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哦，第二句有两段的划分、嗯、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对，停顿呢就是在 bloom 的后面。对， 好，我们来把这个原声啊听一下哈。 Red roses too.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好， 嗯，好，我们再看。那么，在这个停顿是在 bloom 的后面。那么，在节奏上来说呢 ，and 失去爆破 ，OK。那么，最后倒数第二个单词 d， 字母 d 不发音，注意这一点就可以了啊。它也是那么一划而过的啊。 For me and you。 对，然后呢，它整个的情感背景是喜悦的，关键词就是一个 bloom。而这个 bloom 这个单词呢，我们说开花，花本身绽放的过程呢，是给一种向四面八方走的感觉，是一种非常蓬勃向上的感觉。所以这句话这关键词要把它唱得非常的有那种什么蓬勃发展、开花的感觉。 所以这句话的关键词应该是开花。 Bloom. 对，所以我们看 I see trees are green, red roses too. 一层一层的 trees are green 还感觉到像小叶子 green 本身这个发音也不是一个特别的很饱满的一个音 red roses too, red roses 的感觉就已经怎么样呢夸张一些了 I see them bloom. 那这个单词就把那种花开的感觉要展示出来 For me and you 那么为你我开但是这块他并没有把它说的唱的特别的重啊，因为花开是最重要的 好啊，来唱一下啊 好我们一起来、 嗯、 I see trees are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好 I see them bloom for、嗯、me and you I see them 对 接下来这句话 And I think to myself、Think to oneself 的意思呢就是 自个儿想、 嗯 啊、对自个儿想就自己觉得、啊嗯、我自己在想着说哎，多么美妙的一个世界呀、啊，多么美好的一个世界、啊、 这首歌充满了正能量 What a wonderful world当你由衷的感觉到这个世界上很美好的时候你的内心的那种温暖和正能量就是足以让你很饱满地唱出这句歌词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让我们想到了一句话 There's no lack of beauty in this world But the shortage of the eyes finding the beauty 对这世界上啊，并不缺少美而只是缺少观赏美的眼睛 没错所以去发现美吧 来第二句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好我们看这句关键词 Myself Self Myself Wonderful Wonderful 这个词形容词在句中被重读很正常可是停顿呢And I think to myself, 停顿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声啊，那么中间的是 myself 的后面有一个停顿，而整句的语调是这样的，我们说副歌部分的话呢，出现是一次升一次降，一会儿大家会发现这个规律，下一段再出现的时候就是降调。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啊，是升上去，嗯。而这句话呢 ，think to myself, think， 字母 K 失去爆破 ，what a wonderful world, what， 连读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连读，啊，一处失去爆破，一处连读。 好 ，And I think to myself.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对，然后他是在一种幸福的沉思啊，幸福的沉思的这种感觉，情感背景。 嗯，这开头三句话非常之重要。 嗯， 因为这几乎是这首歌的主旋律。 对，这三句唱明白了，整个这首歌越唱越简单。 哎、好，我们来一个人来一遍啊。 好的 ，David 老师开始。 I see trees are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好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Wow, that's awesome. Yeah, 就只有这个水平了啊！大家发挥比我们唱的更好。 对，我们俩就是记住砖头。 我们基本上能把这音唱准就不错了。 嗯， 好，然后呢，再把这些词的连读啊，跟大家稍微重音啊，稍微标注一下啊。 对对 对, 对。 最后这句话 ，think to myself,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尤其是这个关键词，千万不能读错了。 对头，嗯。 然后接下来的这段呢，其实它这旋律是一样的，对吧？ 嗯， 跟这开始是一样的，又开始了哈。刚才看见绿树红花了，哎，接下来呢，看见蓝天白云 I see skies of, 你看我都唱出来了 I see skies of blue Skies of blue 就是蓝蓝的天 Clouds of white 怎么像那个 草原歌曲呢白白的 云 哎，是啊，翻译有点像啊，翻译有些相似。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是 诗歌是吧、 啊？完全可以不同的曲调唱出来嘛。 还真是哈， 嗯， 对，一会儿咱俩俩调走一遍啊。嗯、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来听一下原声。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好看哪些语言点要注意一下、嗯、 好的 I see skies are blue skies 一定要注意关键词 skies blue clouds white 哎，这四个词是关键词 I see skies are blue and clouds are white 好这就是四个关键词注意它们停顿呢就是在 blue I see skies are blue, 停 and clouds are white, 啊，那么停顿也很简单，在中间它的停顿也很有规律。 对，先是 I see, 先把 I see 唱出来，然后 skies of blue, clouds of white, 嗯 ，clouds of white。啊，然后呢，我们看声调 ，I see skies are blue， 声 ，and clouds are white。那我们其实这歌啊，大家知道，这个本身呢，那个 Louis Armstrong 是原唱，他在 white 的处理上是比较短的，对。但保不齐你听别的版本的歌都不一样 哦、 啊。对对对， 而且那个 and 呢，就是轻轻的 n 了一下啊、嗯、，skies of blue and。Clouds of white, 对, 对吧 ？I see skies are blue and skies are white. 没错， 哎、 是的， 是吧？ 它是弱一些的， 轻轻的就 and clouds of white. 嗯， 好 ，the bright blessed day. Bright 是什么？ Bright, 明亮的。 嗯 ，blessed 是什么？被祝福的，是不是？ 嗯， 那种昼明，白昼啊，非常的明亮。其实你想哈、啊，我们生活在这白天黑夜，白天这么明亮，是不是一种幸福啊？ 嗯， 能够让我们能看见这个世界。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cared night, sacred night 哎。哎啊，对对、嗯、对 ，sacred night。这个 sacred 呢是神，也是比较神圣的意思。 嗯， 它跟那个 bless 呢作为一个对应啊 ，bless 是被祝福的、被保佑的啊 ，sacred 也是非常啊是非常了不起的。 是。 所以它就。你看这人吧，他赞美白天和夜晚。我们平时觉得白天和夜晚是理所当然的， 嗯 啊，但是在艺术家看来呢，哇，这些都是被，你看都是赐予我们的很， 是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在这个描述， 很美的， 嗯，而且呢，我们看它前面是 trees are green， 对吧 ？Red roses。那么在后面呢，它有 blue sky， 还有 white clouds。但它后面它在说什么呢？只能说它的状态。所以现在他呢就是在第二段就是描述前面的状态就像后面描述花开是一个道理所以他的这个就是说我觉得歌词的文学性也是大家可以好好学习的好多人在歌曲当中也能学到好多东西比如说以前有这么说过 There's a girl on my mind and he knows I truly love her 这首歌很老很老但是说我想一个人你说 I miss you 我经常想你每隔五秒钟想一次 I'm thinking of you 但是要说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说 You are on my mind 恐怕会更好 哎，对对对比较优美嘛是不是你比较文学性嘛 对是的 不是大白话 不是大白话嗯，好我们看一下这句话这句话的注意它的声调是在布鲁I see skies are blue and clouds are white. 好，我们看它的节奏部分是 skies of 有一个连读。I see skies are blu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and clouds of white. 那么 and 失去爆破，有三处地方注意，两处连读在两边，中间是 d and 失去爆破。 好，接下来这个第二句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ecret night。 那么这句的话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关键词 Bright blessed day and dark sacred night。 那么这个关键词很明显两大片全是，对吧？啊，那么它的停顿呢是在 day 的后面啊。那么 the bright blessed day 停顿 and dark sacred night 啊，语调这里面没有什么难度啊，节奏上大家要注意 the bright blessed day 都有 T 和 D 在尾部失去爆破。 the bright blessed day and dark sacred night dark K 失去爆破， sacred D 失去爆破， night T 失去爆破，五处失去爆破。 所以说这句话的连读其实不简单，您看 bright blessed day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ecret night, the dark secret night, 是不是有很多的？ 其实它的节奏也是挺特殊的，对。但是大家如果冷静处理的话，是应该能搞定它的、啊。 它冷静处理， 还要冷静处理， 是吧？哎呀，我们再来听听、啊， 对，听一下 它是怎么唱的。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该短短，该长长。 对，我们可以唱一下啊。I see skies are blue and clouds are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and dark sacred night. 嗯，基本上是这样子、 嗯、 确实不好唱哈、 嗯、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and dark sacred night。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为什么它是歌王啊，就是因为它把细节做得特别的好。这首歌又让我想起了那首中国的经常唱的那种什么青藏高原啦、天路之类的那种、 嗯、 我发现中文和英文相通之处就是在于你要把云彩唱得足够的白白的饱满的，你要把天唱得厚厚的宽宽的高高的。 嗯， 其实它的画面感是要在唱当中真的是要在情感上把它给体现出来的。 这句话好难呐、啊、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ecret night。 对 Bright blessed day， 我们就把那个天空想办法要唱出那种高远的感觉。 I see skies are blue and clouds are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and dark sacred night。 对，而且你必须得根据前一个调、 嗯、 你才能找到第二个调在哪儿哈、 嗯嗯。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ecret night. The bright blessed day, and the dark secret night. 对，所以我们可以感受。 这个 David 老师自己平时闲暇当中在看，就是有一个另外的版本，有一个另外的版本啊， 嗯、 他也在自己就是创造出很高昂的一种唱歌的方式、 嗯， 完全就不在他这个原唱的调上。人家就改编的很多很多了已经、 嗯、 啊，说明还是很有才华。 Anyways， 我们也只能跟着这个来唱。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ecret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后面又一样了、啊、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嗯、 And I think to myself 这个位置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这句话在唱的时候它的语调就跟上句不一样了，就变了啊，向下走了啊。对，那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关键词仍然是 myself 啊，还有 wonderful world 啊。那么它的语调的变化其他停